好啦，今日咧東頭灣道99號係一個咩組合呢？無敵花嘅組合，犀唔犀利啊？呢、這個 再一次啊！ 奇案迷改嘅，我嗰日都諗唔到啊！無敵花， 好厲害， 好似賺嘅變咗賺自己咁喎，自己係無敵花咁喎，講到 事實上都係啦。 但係其實真係好少咧，一個叫阿無同埋一個叫阿敵嘅人咧係坐埋一齊嘅。我覺得呢個機率係好低嘅，好低嘅呢個機率，所以真係好多奇怪嘢發生嘅呢、這個東頭灣道99號。咁今日咧又要講另外一單嘅奇案啦。咁啊，在此之前咧，想有少少 follow up 咧，我哋啱啱個禮拜一宗奇案。咁我哋講咧，加拿大一個食人狂魔。 哦。 咁佢就一個同性戀者啦，就將佢自己嗰個叫做所謂嘅情人咧，跟住就殺咗，殺完咧，跟住就直情拍曬片。咁佢又唔係拍佢殺嘅過程喎，咁淨係得頭同尾嘅啫。咁啊，就將佢綁住啦，然之後咧就係轉個頭就已經死咗㗎啦，咁就跟住咧就喺佢身上咧就戒佢，即係揾啲冰鑿咧就戒佢啊，同埋揾啲刀啊切佢啲肉嚟食啊咁樣咧。咁啊跟住咧，我哋因為當時我哋礙於我哋又唔想喺節目度播放呢段咁殘酷嘅片啦，因為而家網度仲有呢段片㗎，係啊。咁跟住咧就叫啲奇幻迷友，你哋可以咧揾阿炮灰咧私底下 PM 佢就攞啊。點不知咧原來好大鑊㗎。阿炮灰就冇得瞓啦，搞到三四點就有人 PM 佢，就問佢咧攞可唔可以攞啲片嚟睇下？跟住咧佢就話咧好多都係女嘅奇案迷。 哦， 嗯， 係啦，即係好多豔福啊，所以突然間係 嘛？ 咁佢仲話咧好多 咁佢多得你呢集啦，係嘛？阿炮灰 佢就睇完之後咧，仲要同佢討論喎，又問佢點解戒落去嗰時冇血㗎咁樣？因為佢個鏡頭咧，嗰個死者就喺個身喺個牀嗰度啦，跟住佢就揾啲刀好似戒佢嗰啲皮膚咁啊，咁就冇血出嘅。咁我哋諗係咪因為佢死咗，其實係死咗啲血 當然係 停咗啊？ 你個心臟唔泵啲血，啲血嚟唔行，水咧就向下墜嘅。基本上一個人死咗，如果瞓咗喺度咧，個屍斑喺 背 脊出現，個原因就係啲血墜咗落去成個斑啫嘛。 所以嗰陣時佢就戒咗落去嘅時候就冇血咯，咁有啲人就問點解冇嘅，咁樣都要問佢，跟住佢就啊，真係都好有求學嘅精神啊！啲奇案迷都幾好啊！如果佢即係借住呢啲片可以咁樣去問，會識得去問問題，起碼啲人睇完淨係即係冇反應噶嘛，可能或者 唔係而家啲觀眾同聽眾個質素好高， 質素高， 質素高嘅，即係佢哋會諗， 會諗嘅，會諗。 有個 potential 去做偵探 啊！係咁嗱，呢段片算啦，睇完一次唔好再睇啦嚇，因為真係好嘔心。咁亦都咧，即係呢一個殺人狂魔嚟緊咧，就會接受審訊噶啦，未審㗎，咁睇下點啦，睇下點啦，唔知出啲咩板斧，係咪打自己精神病啊，定係點咧？咁但係今日我哋呢單奇案咧，我又唔知呢個人可唔可以打佢自己係有精神病咧嚇？大家覺得佢係咪有精神病咧？不如我哋又去研究一下啦。今日呢一個狂魔，即係我覺得比起我哋頭先講過加拿大嗰個咧，佢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。 係啊係啊， 係啦，絕對嗰種殘酷。 講喪失人性呢一點係 喪心病狂啊！ 完全係呢啲極致嚟 嘅，駭人聽聞啦，梗係。我哋不如睇下今日我哋個 poster 先。係啦，今日麻煩炮灰啦，幫我哋設計咗呢個打鼓嶺平斜村嘅滅門案啊！哇！呢一單案咧，其實我已經想講好耐嘅，又係，因為嗰陣時咧，前兩年咧，我都係去過呢一個叫做命案嘅現場啦。咁啊，一間再同大家講下我當年去見到啲咩情景啦。不過我去嘅時候都已經發生咗四年啦，三四年啦咁樣。咁呢單案其實就喺2009年啦， 2009年 都唔係好耐喎。阿迪 Sir 有咩回憶啊？呢單又係你哋 好震撼啦， 新界區 係。 如果即係去到呢個 case， 一聽到都知道哇！ 滅門， 人直情係滅絕人性啦，點可以即係做一啲咁傷天害理，仲好似好自然咁樣？真係即係真係奇案啊！呢單真係奇案。 唯一可以理解嘅係咪因為我唔係話歧視內地人啦，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即係內地嗰啲罪犯咧，佢係真係會比較係再殘忍啲嘅，即係同埋咧，因為佢哋橫掂殺一條人命，又係要死刑嚇，殺十條又係死刑，咁佢哋去到某個位咧就。即係唔理咁多㗎啦，即 係殺得一個都唔爭在啦。 對人命嗰個嘅價值咧，都睇得好低下嘅。係咪咧？冇咁覺得，即係同佢嗰個背景會有啲關聯。 我諗係嘅。如果有讀歷史啊，大家明白一樣嘢就係中國而家係世界上最多人口嘅國家。我自己有咁嘅概念，因為我自己嘅啫。所謂物以罕為貴。 呢、這個世界如果有一啲嘢，我唔理嗰個係有冇生命嘅嘢，只要佢越多， 嗯， 多到一個太多嘅狀態咧，佢自然就貶值噶啦。 嗯， 即係我自己喺加拿大讀書啦，加拿大都一個好大嘅國家，但佢人口好少，所以佢對人命嗰個睇法咧好重要嘅。係啊，即係你最簡單啦，過馬路咁計啦。 嗯。 香港嘅法例都係嘅，即係如果一個人佢紅燈嘅時間過馬路俾車撞親，咁其實係個行人錯，唔係個司機錯噶嘛。 嗯。 但喺加拿大唔係㗎。紅燈都好，你過馬路如果被車撞親咧，係個司機錯，唔係行人錯噶。 嗯， 即係香港都係，香港 都係噶， 都係會個司機係要負部分嘅責任嘅。 但係加拿大係直頭全責噶喎，即係睇個司機係扣分扣到唔可以揸車噶咯。 哦，咁樣 即係嗰個法例嘅睇法係好。 即係個保障人嘅生命為重要。 嗰個係首要嘅，因為人權法係加拿大憲法之一嚟噶嘛。係。即係紅啊，去到呢啲咁嘅狀態，即係頭先講嗰單案，譬如喺加拿大咧，其實通常就會用人權法啦，用。精神病呢啲咁嘅方法去打，咁、但係講翻中國大陸，因為人口實在太多，亦都難控制， 個文化背景都係咧， 文化背景都係 比較係落後少少。 啊，你知因為經過大躍進啊，咁幾個歷史事件啦， 嚇 咁比較難控制嘅啲人，咁、加上你知啦，即係有一個好簡單嘅概念，就係所謂山高皇帝遠啊，即係如果我喺條村犯咗法，又冇人睇到。即係好似我哋今次講呢間案，因為當時我已經翻咗香港2009年，我第一次聽到就係、是、哇！如果呢間案唔係發生喺香港，如果發生喺中國大陸，佢冇話地方揾水泥咁樣擁發，你都十年後冇人知嘅喎。你係香港啲咁細嘅地方先至會咁快會被發現嘅啫。咁、所以我覺得即 係，但係佢個心態就係一個大陸人嘅心態，但係佢嚟到香港犯案，佢就冇諗過嗰、那個其實 佢未咁熟香港嘅環境。 冇錯啦， 即香港所有嘢係快到咁緊要，佢未習慣 嘅 嘛。 所以縱使頭先我哋講個地方係新界嘅呢個打鼓嶺喎，即係十年你都唔會去一次啦。 偏僻嘅， 係咪先？阿迪 Sir 多唔多去嗰邊啊？ 我好少嘅嗰度。 做軍裝嗰時候有冇啊？ 冇。我喺嗰邊就比較少啲嘅。 嗯。 咁我都係來來去喺荃灣啊、葵涌啊，或者沙田啊。甚至乎上水粉嶺我都去過。 啲都係人口比較多啲。 喺度少去。 人口多啲嘅地方。 係係係。 打鼓嶺真係好隔攝噶嘛。 係啊。 即係老實講，我都係因為拍靈異片，我先去過打鼓嶺一次。 我上次就係因為去睇呢單案嘅呢一個命案現場，我先至。知道原來呢個打鼓嶺呢個平斜喺邊嘅，即係近深圳都好緊要嘅嗰度係，完全咧你叫我再去，我已經唔記得咗喺邊度啦，即係 somewhere 啊，然呢個粉嶺啦咁樣，咁所以呢一單案咧就當時即係大家聽起上嚟咧都覺得真係好轟動啦，同埋你話滅門咧，我哋再數翻轉頭，其實都係嗱。九龍灣的德福算不算滅門啊？都唔係完全啦， 唔 係完全啦，係啦。但係嗰種集體死亡嗰種即係陰影啦嚇，大家可以記得就係話喺呢個九龍灣德福啦。但係再數遠啲，如果香港嘅滅門案咧，係咪都係已經係葵涌 嗰單 警署嗰單？ 係啦係啦。 但係嗰間已經係87年喎。 係啊，好耐啦。 即係呢一單 好耐先一次嘅香港呢 廿年嘅咯喎，係啦，先有一單咁恐怖嘅案件，所以咧呢單咧東頭灣道係唔可以唔講嘅。今日咧係一定要講呢一單案啦，有埋阿迪 Sir 一齊啦，我哋一齊阿武迪一齊咧去分析呢單案究竟有幾恐怖。我哋先帶大家去翻2009年呢一個命案嘅時空先。 喂，谭文辉啊，唔该。 佢唔喺度啊。 吓系啊，我系佢同事啊。佢今日冇翻工，又冇打电话翻嚟，唔知佢有咩事，所以打电话嚟问下啫。 佢哋成家翻咗乡下，冇咁快翻 啊。吓，又会咁突然嘅？咁好啦。 翻咗乡下，就算有急事。临走前都会打个电话翻嚟请假啩，点会咁奇怪咧？电话入边嗰个男人啲语气又好似怪怪地咁嘅。 佢哋成家翻咗乡下，冇咁快翻啊！ 谭文辉嘅同事越谂越唔妥，担心佢有啲咩不测，于是马上报警求助。估唔到遇到不测嘅。唔单止系谭文辉一个，而佢遇到嘅恐怖遭遇，亦远远超乎佢哋所想象。 首先要道個歉先，我忙得滯啊，可能自己咧即係呢一排咧有啲混亂啊個人，我會慢慢調整一下我嗰個工作嘅呢一個效率啦嚇，盡量咧即係將啲嘢整理好啲，因為咧我就將嗰個譚成輝啊寫咗譚文輝，係啦，唔知我腦會出咗譚文輝呢一個名啊。咁咧就依度要更正一下先，應該係譚成輝嘅，即係呢一個案件嘅呢一個男死者，或者係當時係叫失蹤者啦。其實咧佢少少背景啦，不如交代翻好唔好啊？冇， 佢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喺中大做文員嘅一個立程啦嚇，即係咁佢就 喺財務部啊嘛， 中大嘅財務部，即係借錢俾學生啊。 係啊， 即係嗰啲啦，咁就好正常嘅一個普通文員嘅身份嘅啫。咁就 四十幾歲啊，當時 四十三歲當時嚇，咁佢就性格其實係平和嘅，即係一般普，即係好平易近人嘅，即係好 friendly 嗰啲嚟嘅。咁就亦都行蹤只係即係正常咁翻工房，即係正常普通香港市民一個咁樣樣嘅狀態。屋企就有一個太太啦，有兩個女啦，咁都係一個好普通嘅小康之家嚟嘅。咁佢就有個表弟，咁啊當時就喺中國大陸就即係好多時都會落嚟香港工作，咁就係做一啲裝修嘅工作嘅。 咁啊當時咧，因為其實好似阿譚生呢一啲咁有規律咧，即係永遠唔翻工或者病假，一定會係打電話一定會有交代嘅人咧，即係突然間咧咁。 一個好正常嘅 admin 人。 冇錯，係啦，好係正常，我都識一啲咁嘅人，佢係永遠唔會即係遲到都少嘅， 係啦， 遲到都少嘅，更加即係好少請假嘅，就算請假一定會咧， 不容易混亂嗰啲人。 冇錯啦，即係有曬交代嗰啲人嚟嘅。咁如果呢一種人突然間咧，佢唔出現咧，係好唔尋常嘅。 啲 同事係會絕對係會覺得係有問題嘅。咁啊，加上咧，即係有一個咁嘅人嚇，即係同佢哋講話無端端翻咗鄉下，咁你翻鄉下都會講聲啩，係咪先？ 點唔係即係正常嚟講，我要翻鄉下，我啲咩急事都好。喂，點都打電話同上司講聲㗎嘛？你點都同上司講聲，喂，我有三日翻唔到嚟啊，有急事要翻翻去，咁即係起碼要咁樣樣 咁。係，咁我覺得佢啲同事好醒目㗎，佢都即刻報警㗎，亦都覺得係好唔妥啦。但係阿迪 Sir 即係以你一個即係前偵緝探員嘅身份去講下啦，即係如果個人咁樣話，喂，我個同事冇翻工啊，唔見咗啊，咁樣你哋 其實警察 即係 理唔理嘅咧？ 因為好多呢啲失蹤，即係突然間失蹤 案啊嘛。要多少少資料嘅，如果單唔係一個咁嘅電話咧，都未必會處理嘅。咁可能佢個嗰位女士啦，咁聽電話嗰、那個，佢即係好反應好好。即係佢可以推測到，咦，可能會有事喎。一個咁交代嘅人，電話都冇過，仲有一個陌生嘅男人，聽一個電話話俾佢聽，全家人翻咗大陸。但係我哋未計之前。佢可能一路打電話俾呢個事主，一路都冇人聽。 其實係啊，佢之前 突然間有個陌生嘅男人咁樣聽咁樣講，咁你就即係個推理咧就會覺得可疑性高好多。 不過我又諗會唔會，如果係我，可能會唔會懷疑佢係個電話唔見咗咧？即係你啲人唔見咗，跟住有啲人會執咗你個電話，跟住隨便作個理由咁樣去打發你噶嘛？都唔頂 咁。我諗，如果係執咗人哋嘅電話，通常都熄機。 熄機咯，或者嚇。 啊，佢都好少會直接話俾你聽，佢冇必要話俾你聽，嗰啲人會翻咗大陸。 冇必要露面嘅。 其實佢咁樣講咧，可能佢有個用意，喂，佢哋翻咗大陸，等你哋諗一諗，嘥啲時間，俾佢攞多啲時間去處理嗰啲咁嘅裝物啦，或者去俾時間佢可以。褪多時間俾佢離開啊！離開香港啊！ 因為正常執咗電話咧，三個鐘頭落去咗先達噶啦，冇理由可以打到嘅。 係啊， 咁啊，所以當時就呢一個女同事就機警啦，即時報警啦。咁亦都警方咧都係好快速去處理啦。咁啊，就去到呢個打鼓嶺嘅平斜村嗰度咧。其實係咪揾翻即係當地嗰啲警察去查？ 係一定係嘅， 即係打鼓嶺。 即係環頭警察。 環頭 嘅。因為佢哋比較熟咧，講邊個村邊度咧，咁佢哋。即係知路去 地理環境， 咁啊，應該好快就即係火速已經去到噶咯。咁其實呢一個時間咧就係星期一嘅，就喺呢一個七月啦，七月六號，七月六號星期一，咁就係當日佢失蹤啦，唔見咗，咁亦都屋企人冇人打過電話嚟幫佢請假，因為有時咧嗰個人冇翻工，可能佢入咗醫院啊，打唔到電話，咁你屋企人會知噶嘛？或者警察會打嚟噶嘛？即係都總有人會幫佢報噶嘛？冇喎， 咁啊，所以咧就即場咧就去揾佢啦。警察就知道有啲問題嘅時候，就去到粉嶺呢一個打鼓嶺嘅平斜村嗰度咧，就揾呢一個譚成輝。咁一去到嘅時候咧，就見到啲村民啦嚇。咁首先佢要揾咗間屋出嚟先啦。咁啊，當時咧都村民就話俾佢聽，話俾警方聽咧，佢係住喺邊一間屋嗰度啦。咁原來就是一間村屋嚟，嗰啲叫咩唔係叫村屋，丁屋 啊，丁屋 嗰類啦，係啦。咁就因為嗰間屋咧，就係阿譚成輝佢哋嘅祖屋嚟嘅嚇。咁有個阿伯咧就話：，佢咪住喺嗰度咯咁樣。咁同時咧就介紹咗一個人，等警方去揾佢啦。就呢個人咧，你問佢啦，佢就會知道譚成輝下落噶啦。 嗰個情況咁啊，嗰個村我冇記錯，個村長同警察講就係話：，即係警察去過敲門，冇人應。咁就阿村長就話俾佢知喺村口有間屋，咁就係阿譚成輝好多時就同佢個表弟一齊嘅。咁就喺嗰度有另一間屋仔咧，咁你揾到佢表弟，咁表弟應該有鎖匙可開到譚成輝屋企度條門嘅咁樣樣。咁警察就去到嗰度啦，最初揾到呢個事主嘅表弟，咁就佢唔認自己有譚先生屋企嘅鎖匙嘅。 係死都話冇。係 啦，死都話冇嘅。咁但係後來就，即係坐下坐下，佢又好驚啊！嗰個狀態底下，佢就即係終於攞到鎖匙出嚟啦。咁啊，硬著頭皮開門入到去之後咧，就恐怖啦，因為發覺周圍都係血跡啊，即係喺廁所、廚房、牆上面全部好多血跡。咁明顯地係奇怪事有蹊蹺啦。咁係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，被戳到講咗佢自己犯案嘅經過出嚟。 咁啊，當時咧都佢就幾快喎，又覺得佢又交代得。 唔係呢度，我係睇報章嘅形容，因為咁講 就話佢都幾快如實交代。 其實我呢度我反而有啲奇怪， 有啲質疑佢會唔會咁快交代。 佢都已經諗到用水嚟擁住佢，即係擁住啲屍。喂，成個禮拜都唔方會見到啦。咁佢只係過咗一日啫喎。即係佢又咁快咁容易就供出曬呢啲嘢，呢個我係覺得好奇怪嘅。 或者佢唔係完全咁樣交代曬成個故事嘅，即係可能説話裡面透露咗佢係做咗啲唔尋常嘅嘢，或者佢亦都暗示喺邊啦咁樣。可能佢亦都冇講，因為佢可能亦都諗，我估佢有諗過自己要點樣辯護嘅，係啦。即係因為佢都既然警察都揾到嚟嘅時候， 就可能即係佢當時都係比較上神色慌張啲，咁啊加上啲血跡，咁好多懷疑佢啦。 因為 事後仲好似喺佢嘅車仔嗰度揾到啲事主嘅嘢。 係啊，因為佢有架單車嘅，咁入邊咧就有揾到一啲咧遊戲機啊，同埋一啲高清電視盒嘅嗰啲機頂盒啦、相機啊，同埋嗰啲嘅一啲。即係一啲咁嘅私人物件啦，所謂咁，但係嗰啲又唔係佢嘅，唔係佢嘅嘢。咁你做咩收埋曬你嗰個表哥一家人嘅嘢咧？收埋曬 咁啊！個警察就會聯想㗎啦。你係謀咗財啊嘛，謀財咁你 會唔會害命？ 見埋啲血就可能會害埋命嚇，咁咪可能聯想得到。 係因為阿毛頭先所講就話佢即係毀屍滅跡嘅時候，佢就諗住冇人知啦。咁甚至乎原來佢前一晚咧去仲可以大教訓添。就在附近一個鄰居嗰啲所謂鄉里嘅屋企嗰度瞓覺添，咁佢當然係諗住冇人知，但係到真係警方揾到你嘅時候，可能佢嘅即係應變又唔係咁好嘅，我又覺得，即係佢始終如果你話真係好鎮定啊或者咩死都唔講嘅，其實警方可能真係一路都唔知道究竟嗰間， 可能要直至用啲血跡啊啲啊驗到 DNA 啊之類先有可能 都有啲困難， 到有啲嘢。 即係如果你驗到係話呢死者三個死者嘅血跡，或者四個死者嘅血跡，但如果你揾唔到條屍咧， 咁係呢個 只可能搞。如果個檢控工作比較困難啲， 係啊，你都冇辦法，因為你都話咯，即係間屋有你嘅血都唔奇噶嘛，係咪？你割傷咗或者乜嘢，咁但係又點咧？咁跟住點咧？條屍喺邊咧？咁先至係大，即係要大費周章去揾咯。咁啊，當時咧，其實呢個人就最初咧，許姓奇啦，叫做，可以俾張相大家睇下先。我哋俾張相大家睇下嚇，第四張。咁呢種樣，咁你其實翻到去鄉下嗰啲咧，就周街都有噶啦，都係咁嘅樣噶佢哋，我唔知點樣形容，即係都係咁嘅樣啦。總之咧，望落就知佢係鄉下人咯。咁一個好其貌不揚嘅叫做嚇一個咁嘅相貌嘅人。咁當時咧，原來佢咧就喺呢條村嗰度咧都幾活躍嘅喎。咁啊，好多人咧得啦，唔該曬。 咁好多人都識佢嘅，因為阿譚成輝咧，其實喺呢條村咧已經係一個叫做住咗好耐嘅人啦。佢哋本身成家人咧都係住喺條村，係一路長大嘅。咁佢哋嘅媽媽啊、爸爸都係住喺呢度， 係 嚇。咁所以咧就全部人你知道，因為嗰時咧呢一條村咧其實得400户嘅啫喎，佢講。 哦。 咁400户好少嘅啫喎。 基本上大家認識的， 基本上係啦，即係成日都見面啊，係啊，或者啲關係都好好啊。咁我成日覺得嗰啲即係鄉村嗰啲人咧，佢哋有人情味啲啦，啲鄰舍嘅關係又特別好啦， 會好啲嘅。 係啊，出起事上嚟咧，雖然話即係地方大啫喎，但係咧可能比我哋住喺公屋嗰啲隔離屋咧， 手忙相 助出事出曬臭味，你都話冇聞到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咁當時啲人其實都認識呢個許勝奇嘅。即係都話佢誒係依個譚成輝嘅表弟嚇，咁啊當時咧警方就即係捉住佢嚟戳啦，究竟咧你個表哥去咗邊咧咁樣，咁啊初時唔認嘅，咁後屘咧據聞佢都即係交代下咧，就話原來即係佢真係咧係殺咗人啦，同埋咧就埋屍啦嚇，咁其實我記得我哋當時睇過呢單新聞咧，我都覺得好不可思議， 係真係不可思議， 喺你間屋門口埋屍，係咪傻噶？真係。即係仲要係埋咗好多屍體喎，唔係一具喎， 四條。 咁啊，整個過程好容易俾人睇到噶嘛，係咪先？你嗰個時間都好長噶嘛。 咁啊，不如講翻少少我當年咧，即係2012年啦，去過呢間屋啦，見到嘅一啲情景係點啦。咁其實再去到嘅時候咧，我哋望一望第14開始 play 啊嚇。咁我當時去到呢個村咧，就一路 play 落去啊。咁其實佢咧門口嗰度咧，依間屋嘅門口咧，嗱呢一個就係佢哋嘅叫鄉公所啊，鄉公所嘅地方有個天后古廟啊，咁隔離咧就啲村民啊、村長啊嗰啲咁嘅打牌啊咁樣嘅士多仔咁樣，再批落去係啦。咁佢呢一度就係佢哋嗰個鄉公所，即係村口嚟嘅。咁再睇嘅時候咧，就因為當時咧佢哋嗰間屋咧，其實門口咧就整曬啲鐵皮嗰啲欄啊，喺度再批落去唔該。咁咧已經係其實。依、這、一個係某個同我一齊隨行嘅人咧，佢係爬上嗰個欄咧，再影落去。咁我間屋其實已經荒廢咗㗎啦。咁見到啦，依一度咧就係佢哋嗰個當時咧呢一家人咧，佢哋啲起居飲食嘅地方嚟嘅。其實基本上，咁門口咧就已經有啲鐵皮啊，咁樣就已經攔住曬㗎啦，係冇辦法喺外面咧望到啊。係。咁周圍都係嗰啲好多嗰啲好高嘅草啦，啊雜草叢生咁啦。咁呢間屋咧就已經丟空咗啦，咁我相信到而家都已經丟空咗啦，一路喺度咧都即係當然都唔知邊個去住啦。唔該曬，係啦，見到咧好多嗰啲芭蕉葉啊嗰啲喺附近，好高嗰啲草。咁啊，嗰度啲鄉民咧都有講翻，即係呢單嘢令佢哋嗰個陰影咧都好大啊，因為你真係冇諗唔到，我一條村好好地地， 係啦， 咁多年啊都太平盛世嘅。咁啊，阿迪 Sir 以前有冇話去巡下呢一類嘅村啊？ 去我哋去行山就有經過嘅、 哦，即係少係去巡呢啲村，係嘛？咁呢啲村其實都通常都比較係太平啦， 太平㗎，佢哋啲鄰里係大家都全部都 守望相助嗰啲㗎嘛，即係一出事大家會知。咁啊，但係當然我哋嗰時講個白沙村咧，白沙村元朗個白沙村又係啦，即係佢哋都係話其實成條村一直咧都係好好嘅治安。嚇咁啊！冇人夠膽入嚟搞嘢嘅，無端端咧就整個唐老鴨咁樣，就炸死自己啲仔女啊！諗住嚇，即係又會無端端出咗啲殺出呢啲咁嘅神經刀嘅。咁啊，呢一個打鼓嶺村一樣啦，即係平斜村啦，即係一路都係好太平盛世。咁無端端咧，點解會有一個叫做許勝奇嘅人出現咧？咁啊，嘉欣咧，佢個表哥咧，話説咧。就好關照佢個表弟喎。 佢似乎同呢個表弟自細係一齊玩大啦，咁一齊玩大感情唔錯嘅嚇。佢中山人嚟，即係呢度我其實我有少少即係拗頭，因為我自己都有屋企都有間屋喺中山。 係咩？你係中山人嚟 嘅？我自己唔係中山人，但係屋企有間屋喺中山，咁所以我 每個省都有間屋啊！你屋企 唔係去嗰度度下假嘅啫， 度下假啫。 咁但係就即係接觸唔少中山人，其實我覺得中山人係幾有文化、幾斯文、幾有禮貌。 所以我相世代有 係啊，即係我覺得，咦，我望到啲中山人，我所以有啲奇怪。 咁都有好多唔同層次。 咁都當然啦，呢個世界任何一個社會都一定有好人有壞人嘅。咁即係喺呢一度，我就發覺哇，佢表哥個格係真係幾似中山人啊。 係。 即係好照顧自己啲即係鄉里嘅。 係。 啊，咁呢啲係似啦，即係佢哋個格其實係咁嘅。 啊，咁可能自細同呢個表弟玩大啦，咁好照顧佢，咁就甚至乎佢喺鄉下有間祖屋咧，都交低咗條鎖匙俾呢個表弟，即係。等於是叫呢個表弟，你喜歡可以在那裡住又得，你又幫我看下間屋，即係管理一下就得。 即係差唔多係送咗俾佢咁滯 其實係差唔多，我諗佢喺香港工作之後，佢都唔會點翻去噶啦。咁啊叫就有間總屋喺度，可能又係得閒到下假嘅啫嗰只。咁我個表弟需要住，俾佢喺度住，兼幫我睇埋屋啦，最好啦。你佢幫佢睇埋屋嘅話，就唔使驚我拆啦。咁係咁諗嘅。我相信佢係咁樣，基於咁樣嘅心態底下，俾個表弟可以喺佢間祖屋度住嘅。 咁其實迪 Sir 攞住嗰沓嘢都有講啦，係咪話啲村民咧點樣睇呢一家人嘅咧？佢哋 啊， 即係都話原來咧，都話佢哋一家人咧就係斯斯文文嘅，個個咧都係即係好有禮貌啊，會同你笑啊、打招呼啊。咁呢個譚生咧就好好先生啦，又成日揸住架車就載住啲仔女出出入入咁樣啦，同埋佢太太又好好嘅，即係都係斯文三十幾歲嘅，叫唐欣怡好似叫 唐欣怡。 唐欣怡。咁同埋咧嗰陣時我哋都了解多少少，問翻啲村民啦，因為阿譚成輝咧佢阿媽咧。就是住在安老院嘅， 嚇 咁佢對佢阿媽好好嘅，即係都嗰時佢話佢哋見過佢孭住佢阿媽咧，即係睇醫生啊嗰啲咁，咁所以佢阿媽就住安老院，佢咧就成日去探佢阿媽嘅。咁事發嗰日咧，即係佢星期一失咗蹤啦，咁實際上咧佢星期日就遇害，咁原來當日朝頭早咧做咩咧？佢就去咗探佢阿媽。即係有少少係，我覺得呢啲係咪都好似整定俾佢，即係去見佢最後一面啦。咁佢阿媽咧，其實已經係咧冇反應嗰啲人嚟嘅，即係完全已經係去到有少少神志不清嗰啲啊。 即係老人痴呆。 老人痴呆嗰類咯，可能見到佢都唔知佢係邊個，但係佢都好乖咧，即係個個。 孝順啦，孝順嘅人都唔壞得去邊嘅啦， 好難壞得去邊。 一放假就去探佢阿媽啦，咁嗰日就係探完佢阿媽，咁咧翻到屋企咧就遇害。咁啊，呢個故仔啊，好悲情啊，講落去都。咁我哋一翻轉頭咧，就會講下究竟咧，即係之後啦，警方就見到間屋唔妥啫。咁啊，呢個疑兇又話將屍埋咗出邊，嗰係咪真嘅咧？定係玩佢哋嘅咧？咁啊，出到去一掘嘅時候就知啦，究竟係發生咩事？咁我哋一翻嚟咧，慢慢再追蹤呢一單咧，就發生喺2009年嘅慘案。 轉頭翻嚟掘地， 警匪殊途。人鬼同路，东头湾道99号。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，你有以下的症状：心跳加速、瞳孔扩张、腿部肌肉失控，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。 这个时候你仲快啲嚟解下毒？ 奇案迷会，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，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。仲有悬疑推理游戏，考你脑筋。 奇案迷会，你今日 like 咗未啊？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，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。逢星期三、星期五晚11点，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，又折返人间。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。屹立不倒，全靠各位东粉支持。欢迎登入 www.radio99.tv 嘅网页，99蚊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。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！